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不，有这个事。 有这事吗？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啊，这有什么道理？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沾酒就醉。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啊。废话，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那是啊。 也许摔了东西， 哎，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那都保不齐呀。 您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怎么着？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哎，出去玩玩去， 溜溜公园 啊。 这位爱喝酒，每礼拜都闹醉鬼，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能高兴吗？ 那就不高兴了。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你瞧， 回来也就十一二点了， 都纳到哪儿了？ 喝得晕头转向。 嗯， 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好干净。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 哎，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你看，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嘿，这多脏！ 他睡了。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休息了。 礼拜天呢？爱人休息不了啊。 怎么？ 得给他洗床单啊。 得洗呀。 您说能高兴吗？ 那是不高兴了。 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啊，您就有这么点街坊。 夫妻俩老吵。 因为什么吵呢？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啊，一喝就醉。 哎，后来呀，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什么办法？ 喝醉了就揍他。 揍。啊，以武力解决。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啊， 那当时不打， 这什么时候打？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 嗯， 第二天早晨， 哦， 揍他一顿。 第二天早晨， 哎， 那咱醒酒了， 哎，明白了。 嗯， 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对， 起誓发愿不喝了。 嗯， 到下礼拜六啊， 怎么样？ 照样喝。 哦，还是喝， 又喝醉了。 嗯， 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那可不是吗？收拾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他这酒啊成癖了， 喝的时候全忘了。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一想又得挨揍了。 哦，怕挨打。 你就说他多爱喝。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他也有办法。 怎么样？ 喝完酒以后，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了？ 带回一瓶了。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没关着。 哦，那就进去吧。 推门进来了。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哦，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他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对呀。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要是没睡呢？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好嘛，现打不赊。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你瞧，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他不敢上楼梯。他往上爬。 怎么爬呀？ 没声啊。 哦，怕有声。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冰咚这就坏了。 哎，乱撞。 哎， 嗯， 慢慢爬上去。 哎， 离上边还有三层。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是。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哦， 他老婆睡着了没有？ 看看。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他腿里没根了吗？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他 这兜里有瓶酒啊。 酒怎么了？ 酒瓶子碎了。 哎呀， 把屁股扎了。 好嘛， 趴在地下一声不敢圆圆， 连圆圆都不敢看见， 恐怕他老婆醒了啊。 瞧瞧， 趴了半天没声。这才放心。 哦，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瞧瞧， 一摸这屁股，疼啊。 那又不疼的， 扎破了。 嘿，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慢慢上楼梯。开开屋门一瞧。他老婆睡了。 哦， 这才放心。 是啊，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你想这破了怎么办呢？抽屉里有橡皮膏。 哦，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拿剪子绞好了。这有个大镜子。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哦，贴上了， 躺床上睡觉了。 哎， 第二天早晨 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怎么？ 乒乓五四的没打，你别打，我没醉，我没喝。 嗯， 你昨晚上又醉了吧？ 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 嗯，你没醉，镜子上的橡皮膏谁贴的？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啊，是啊，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 嗯， 他就给他贴上了。 哎， 好，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的演出实况录音以及名家名段展播呢，就到这儿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嘴角流着梦的余味，心里是故人在流泪，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杯酒，街边扬起一阵尘烟，手里握着铜板一枚，轻松着这夜那些的地势点，